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啦。HKP 辣白饭好特别，我系萧若愚。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又翻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嗱，咁咧就今日晏昼咧，即系我相信大家网友咧都即系都留意到一件事啦。咁啊，非常之紧张，就系话就民主党咧就见即系其实阿刘慧卿啊、阿四方啊，琴日已经见咗呢个港澳办嘅吓、啊，即系 你话劲嗰个叫冯毅， 冯毅。 我初时睇咯，以为马岳添啊，屌望一望。 喂，因为有山字喺度系嘛， 系啊， 唔系有两点 嗱，咁你见到 港澳办副主任， 咁、啊、港澳办唔系中联办嗱、啊，你2010年嗰次咧系中联办、啊，即系嗱、啊、你相隔五年咧，即系佢一样嘢，佢起码叫 upgrade 咗、啊。即係已經唔需要即係中聯辦， 唔一定係可以用呢個角度分析，因為點解一路以嚟咧，我哋嘅傳統嘅認知咧就係港澳辦咧就係夾夾地排嘅，中聯辦咧就不嬲都係硬排嘅，同埋過往喺張曉明當權到今日為止，其實佢都係用一個比較強硬嘅方法嚟處理成個泛民陣營，成個反對派嘅嘛，所以咧即係就算你係張曉明都好，你好想。喺而家即係政改後政改嘅時代，即係被否決咗政改方案，一個亂局嘅情況之下咧，係想同即係泛民溝通咧，你都冇理由。 唔係咁，事實上即係上次甩碌咗之後，咁啊張曉明都講過，就係話 天不會塌下來。 唔係 呢個十月一號嗰陣時講嘅， 即係佢之後講過就係話佢病埋噶啦嘛嚇，嗰啲政改啲嘢佢唔 Q 理噶啦嘛，而且你 冇資格理啊大佬。 但係你睇翻嗰個時間表咧，即係例如當年2003年即係50萬人大遊行打後，喂事隔半年先，喂事隔半年先講緊啊，即係胡温，即係胡温開始出嚟做嘢。然后啊，董建华就脚痛落台咁样，2006年咁喂，而家系讲紧雨伞运动打后大半年，喂共产党先至慢慢开始有呢个中联办走，唔系有啲港澳办走出嚟，慢慢喺度修正自己嘅路线。喂，其实 系咪修正路线，我就唔敢讲。亦都判断唔到，亦都分析唔到系有呢、这个即系所谓，只系能够讲就系一个收拾残局咯。即系后政改嘅时代，因为否决咗政改方案，搞到一团糟。而系收拾残局，而最好嘅角色当然唔系中联办咧。一定系呢个港澳办出手。咁啊，好听啲讲就系你输尊降贵咯。 吓， 嚟到香港去揾你哋咯。 咁 但系呢个系私下见面。咁但系点解后屘再爆出嚟咧？就系、是、喂。纸啊，不能够冚住火噶，系咪？ 究竟咩人爆 咧？但我觉得呢单嘢诡异啊，诡异在 喂，就算你民主党自己啲友唔讲，始终都会讲噶啦。因为嗱，你试下，你从一个政团嘅角度、政党嘅角度，如果我哋正副主席三条友去见完港澳办嘅副主任嘅话，需唔需要翻嚟同我讲交代啊？要噶嘛？ 系啊， 好啦，如果翻嚟同个党嘅交代，你始终有人知噶。你可能系一传十，十传百噶啦嘛 ，media 实知噶。好啦，或者系阿爷老共自己都话俾人听，唉，我嚟见过呢个嘅民主党啦，见过呢个反对派啦，见过呢个泛民啦。你都系会咁做噶、 啊。啱，但系 因为呢个政治动作系重要噶嘛。 系，但系问题呢一个政治动作重要得嚟，系讲紧个时机问题啊嘛。而家系讲紧，喂，佢哋系见完冇任何结论嘅状况之下，就爆呢单嘢出嚟啊嘛。究竟会唔会当中嘅人 主动爆咯？如果你系做党主席又好，或者你系爷都好，我头先嗰两个选择就系、是你自己都要讲。因为系有政治嘅 implication 嘅，有政治上面嘅引申嘅意义喺度。第一，作為一個雖然而家已經唔係反對派嘅龍頭啦，嚇，而家已經係即係謝謝地啦。但係我能夠有機會，即係劉慧卿成日講啊嘛，我要成日同人傾，咁佢好中意咁噶嘛，突然間呢句高音噶嘛，大佬真係好似好想咁樣嘛。 但係冇一切嘅， 即係恨到死咁樣就，咁佢一定要同人哋講噶，同埋到黨外都要交代啦。第二對阿爺嚟講，顯示其實我有誠意嘅， 雨傘運動之後咁樣嘅亂局，咁樣嘅混亂，要收拾殘局，咁我都要派啲甲派出嚟去頂㗎嘛。所以其實呢，今日我見到呢，范國威又好，陳偉業又好，喺度批評咩遲一日，唉，唔通晨早講咩？人哋揾你傾，點會你自己喺度噏噶？明一見唔到咁點算啊？ 嗱，其實嗱，我諗我哋角色都要交代翻嘅，因為其實起碼你話民主黨咧，即係已經有啲要員喺度即係做節目，咁其實 唔關我哋事喎、啊，大佬。 我哋唔係咁，我哋花生台都有。 屌你咪做乜使乜攬上身啊？同佢大佬佢。 我哋角色就係 佢見國港澳辦關你咩事啊？大哥你真 係我哋有匪類監察院就監察啲匪類啊， 近距離監察佢啊嘛。即係既然佢喺度嘅話， 哇！你攬咗上身啊？你唔係咁我監察。我唔嚟啊，大佬。喂，咁你哇，大佬佢屙屎唔出就赖我啊，大佬。 唔系，喂，老实讲，即系佢如果喺度做节目嘅话，即系你系咪即系你知 呢啲系 misinterpretation 嚟嘅，系、咪？不过算啦，我唔争辩呢个问题啦。系你哋成日中意将民主党啲嘢揽上身嘅啫，屌我 揽上身， 我一早同佢划清捻咗界线啦。你做节目，你讲你嘅内容，讲你嘅分析，同埋讲你嘅政治倾向，关我陶君豪托事啊，大佬。长毛就可能有关我事，系咪？我大佬，大家同一个政党嘛，大佬，大家同台。食饭其实喺茶餐厅嗰度嘅啫， 唔系 Andy 做嘅嘢都关我事啊，大哥。 Andy 我都揾过佢嘅，揾到阿仁哥啦， 佢冇复 即系佢冇复我。咁啊，因为据呢个报道咧，就话其实佢好似琴日佢讲嗰啲咩嚟咧？喂，原来就除咗即系嗰啲即系政路嘢之外咧，原来其中仲话要讲政改。咁我唔系好明啊，点解？政改又無端端要抄翻出嚟講啦， 唔係我諗你否決咗政改方案之後，我諗無論中央又好，泛民又好咧，其實都要諗個出路嘅。 嗯， 因為從老共嘅角度，其實原地踏步、停滯不前咧，表面上就對泛民一個最大嘅打擊，喺香港嘅反對派，但係你點樣同國際社會交代？你點樣同？人哋話我呢份中聯合聲明係堅嘅，你點樣可以解釋你喺基本法嘅23条裏面，包括個附件裏面係講循序漸進呢？ 其實佢哋已經做慣爛仔，冇撚所謂㗎啦。 唔係最慘就係、因為你踏咗 Q 啊嘛， 係啊， 你甩咗碌啊嘛。 但係其實而家你國際社會， 你想賴都冇得賴。 但係而家國際社會對大陸嘅關注咧，就係 人民幣個幣值 幣度同埋 呢個 part of it 啦。 咁所以我覺得反而就話，如果你政改 傻仔 冇迫切性、啊， 如果你係美國佬都好，你要揾牌出、香港都係其中一張牌嚟㗎嘛，雖然呢張牌唔係好大，可能係三仔，可能係四仔，唔係煙，但係你要同阿爺講數嘅時候，即係有啲揾啲嘢要夾下佢嘅時候，香港都係其中一個 part of 喺個 negotiation 裏面，喺個角力裏面其中一個部分嚟㗎嘛。你要從呢個角度去諗個問題，所以。点解即系而家人哋输砖降贵，我讲嘅啫，你咁只人哋唔会觉得自己输砖降贵，特登落嚟香港，嗱只系揾一个嘅啫，其他人佢点敢揾啊？揾就算佢揾，你都包都唔见佢啦。 唔系、佢如果佢揾嗰啲思路派嗰啲，应该扑过去嘅、 啊。咁啊，唔系思路派自己想不， 佢冇利用价值啊嘛。 系啊， 佢大佬人哋话晒都有六席啊，虽然下次有冇六席就好难。 同埋嚟紧佢话区议会选举叫做肯定，即系民泛民里边最多。即系叫席位噶啦，应该系 泛民最多席位，冇意思。 你讲白鸽啊 嘛，泛民成个派系100席，唔 系 嗱 咁样讲， 跟住咧就跌到去得翻你问我 60几啦， 我估系30到50啫。 就最后尾系嘛， 翻嚟咁啊，始终都系民主党系最多，你冇理由输咁多噶，大佬唔通输到扑街。但系其实阿爷系有意思嘅，喺呢个时候嚟安抚泛民，其实系打几手牌。 麻痹你啊！第一樣嘢就 第一麻痹你嘅神經。哎，我哋仲有一傾，正如劉永咁講，係嘛？即係有啲咩我想聽下你意見。但係我覺得有幾個樣嘢想，除咗政改之外咧，就係、要聽下香港嘅反對派係唔係好似建制裏邊咁，對行政長官梁振英嗰種不滿嘅情緒去到好高嘛？係咪繼續會反台嘛？因为其实民主党你喺雨伞运动里面，我哋客观冷静分析啦，唔好同人孭嗰啲镬啦。其实佢哋系不断退却噶嘛，又讲话呢一个嘅议会不合作运动啊，即系公民抗命，其实去到好捻左噶啦，已经突然之间变得好左啊。喺成个运动里面你睇到，咁而家咪啱咯，难听啲讲就叫姣婆遇着脂粉客嘛。 咁嘅脂粉下边个呢日都喺度嗌倾嗰个咯。 嗯， 咁你咁想倾，咪嚟安抚下你咯。但第一，我向公众显示一样嘢就系、是，嗱，我系有诚意噶，吓、啊，我哋真系想维持一国两制噶，你梗系会咁 interpret 啦，系、 嗯、 咪？其实你系俾人统战嘅工具嚟嘅啫嘛，屌，醒目梗系唔倾啦，你搞捻掂嗰啲苏州市先啦，屌，系咪？一方面，喂，大佬，你雨伞运动之后几个僆仔学生领袖全部告， 嗯、 我哋嗰班。即系咩收肥佬礼钱嗰啲又全部走去廉署饮咖啡， 你都饮咗唔少好似。 我冇啊，我冇入，我其实我冇份嘅，屌我协助调查。喂，跟住你而家再嚟搞呢一样嘢，你唔觉得佢系一手硬一手软嘅咩？ 嗯 嗯， 软硬同你兼施啊嘛，系咪？ 民间力量嘅全力打压， 冇错啦。民间力量就全面打压，跟住一方面咧就拉拢你班友，呢啲咪共产党嘅计谋嚟嘅咯。一方面就打你，一方面就系安抚你，软硬兼施嚟揼柒你。 唔系，其实你话软硬兼施或者叫恩威并施啦，其实呢个做法咧，我相信共产党咧不嬲都会有留一手嘅。咁但系佢揾阿冯毅嚟见民主党，其实我觉得亦都系证明咗一样嘢咧，其实中央并唔系咁相信、咁信任呢、這个即系、就是、梁振英咯， 亦都唔信中央。 尤其係當然啦，咁尤其係之前梁振英係應承過，或者咁講，佢亦都係向民主黨釋出過善意啊嘛。你見唔見即係喺政改之後，佢話佢分別約見過民主黨，亦都約見過公民黨。咁、 嗯、 約公民黨嗰嘢咧就好 hea 嘅，咁然之後咧， 今日打俾你，聽日見咁樣， 係啦， 或者今日。系啦，上昼打俾你，下昼叫你见咁， 即系好似照妹仔咁样样嘅。咁但系佢上次见完民主党之后咧，哇！你记唔记得上次阿四方出晒水啊？其实系啊，咁即系佢起码就话叫有得倾啦，嗰样嘢啦。咁但系嗱，其实你无论你点样做都好，其实你见到而家咁样去全面清算咧，咁嗱，港大嗰度已經係肯定係國策嚟㗎喇。咁但係除咗呢樣嘢之外，你見到吳康文又好，今日啊，即係呢個咩啊，曾玉成都好，寫一篇文。喂，咁其實都分別喺度即係針對緊呢、這個梁振英喎。甚至乎你見到自由黨啊，鍾國斌咁樣樣，即係最近又寫一篇文，又喺度即係直屌呢、這個直抽呢個梁振英啦。 但你 即係呢啲建制派 好快就回覆咗鍾國斌喎。 但系建制派咧，你建制派咧嗰种叫分裂咧，其实已经系非常之明显嘅。其实系好多迹象显示，就系话，喂，而家国家咁多问题，咁大镬，但系你而家你香港嘅建制派，你都唔能够团结，你点样治港啊？其实佢今日佢泄露出嚟嘅消息就系话，民主党同呢个阿冯毅除咗讲呢个政改问题，就系讲治港嘅管治问题嘛。 咁咪即系讲紧 讲紧梁振英咯，即系摆到明就系督背脊咯。 梁振英佢而家要落嚟收风或者要嚟做安抚嘅工作，就系究竟呢条友，佢要判断。佢可唔可以繼續去做行政？ 係啦， 阿爺要 wait 啦。嗱，一方面我都同意一個講法，就係話咧，即係對共產黨嚟講，梁振英呢一種零左勿右去管治香港嘅手法咧，其實係同佢如出一轍嘅，啱啱啱佢嘅套路嘅。但係你有冇發覺，就係佢都會計噶嘛條數？喂，呢度唔係大陸喎， 嗯， 喂，呢度啲人唔係你可以話收緊呢個一國兩制就俾你收緊一國兩制 嘅 喎。 講到咩個打擊面嘅問題啊嘛，習近平嘅零左勿右其實就係要剝光習近平嘅爪牙啊嘛。 咁呢個係內部權力鬥爭嘅問題，但係你從香港嘅角度嚟講，喂呢、這個咁多年嚟嘅殖民地社會已經孕育咗一種例如法治啊、自由啊，或者係對你一剝奪佢呢啲嘢咧係好大嘅抗拒噶嘛。即係你雖然你話可以溫水煮蛙，但你突然之間咁樣做法咧，係完全對佢嚟講係會付出好大嘅代價同埋成本嘅。 嗯， 所以嗱，你睇到曾浩成今日嗰篇嘢，我覺得佢嗰篇嘢係完全有意思嘅，唔單止係因為即係調氣唔順，即係細佬俾人哋。 唔係，佢亦都肯定咗，一定係會有人挑戰梁振英啊嘛。喺建制陣營上面，即係你連任嘅話 啦 ，A、B、C 啊嘛，其實全曬㗎啦。 即係你要退翻我頭先嗰個分析就係咧，對共產黨嚟講。佢一定喺唔可以冇 certainty 嘅情況之下咧，去做任何嘢。 嗯 嗯， 嗱，俾你選，本來冇乜所謂，不過喺我控制裏面。但係你成個過程裏面啊，你嘅手腕做得差嘛？ 嗯、 你明話俾香港人聽係假普選嚟嘅屌。 嗯嗯 嗯， 咁我哋一定會反撲噶嘛？好啦，而家你收拾殘局，嗱，而家佢係一個好嘅機會嚟收拾殘局㗎。 不過第一個俾人統戰嘅對象咪所以民主黨咯，最順理成章啦，係、嘛？第一你個主席咁恨，講咗百幾次，我見次次見親佢訪問咧，關於呢個問題咧，都係講呢樣嘢嘅，大佬。 最緊要得傾。 係啦，高八度嘅，屌大佬把聲，即係好想去咁樣嘅。喂，第二就係、你阿爺又啱啱好。在这个时候要处理梁振英的问题准备要部署啦。是不是给社会显示这样东西。 收集份 appraisal form 啊。 喂同埋对阿爷的收个风来讲民主党是同美国佬啊等等那些是最有密切关系的嘛。即使你问美国佬意见啊我都估中啦他一定会同意你同阿爷卿的。在现在那样的乱局里面是不是你建制派内部有这么大的矛盾和冲突。原本咧，佢以前嘅做法就點咧？先控制咗一個團結統一嘅建制派，嚟慢慢嚟喐你嗰班反對派噶嘛。咁咪真係溫水煮蛙啦！無論喺政策嘅層面上、人事嘅層面上邊去做呢樣嘢，發覺原來都係唔奏效嘅。你一個雨傘運動已經打醒曬所有人啦，嗰班僆仔仲激過我哋呢一批人，屌！我哋都仲有少大中華，屌佢哋完全都冇嘅，大佬咪仲喺危險。所以而家咪要溝。相对上容易嘅泛民咯，就系、民主党，系嘛？我唔知道今日刘兴会讲乜啦，不过我估计佢都系话：，屌，我不嬲都欢迎倾噶啦，系咪？咪加强沟通咯，系咪啊？咪讲管治而家咩问题，咪系压翻个肚，咪讲嘅一个民主嘅制度，屌呢啲大家都识背啦。 衰过冯检基喎，啲做法。 你嗰啲即系我系 spokesman， 我都系佢咁噏啦。唔通你话唔倾咩？ 最似 唔系啊，即系又即系你冯检基起码有句有倾有砌啊嘛， 有少少论述 系啦， 佢乜都冇，佢 系 空壳嚟嘅屌， 唔系佢。 但系其实你如果从反对派喺个后政改否决咗个年代里边咧、其实你起码要维持嗱，呢个系我的意见啦，维持一到两年嘅强硬路线。因为点解咧？头先我哋都数咗啦，喺个过程里边，雨伞运动之后，白色恐怖，秋后算账。喂，你对呢个当权者点可以咁快跪低，或者系咁快系同佢坐低喺个台面里边，即系打工作揖噶？ 但你见到 喂，起码你都 show 下你自己嘅 power，show 下你自己嘅不满啦、起码一两年，你问我，即系我完全唔捻睬你啊！扑街，我同你反捻咗面啊，两公婆嗌交一样啊！大家嗌咗咁，即係起碼都冷戰一排啊！ 但泛民本身唔係 冇撚咁快撲出去話俾你聽，我好撚恨啊！ 唔係敗在個泛字咩？即係個意思就係話，喂，你前有思路派，然後再有阿兄姐呢兩條友嗱嗱臨，即係喺度融化。 估到你嘅， 係啊！ 因為點解咧？你喺而家嘅制度裏面咧，泛民係四分滿裂啊嘛，係冇一個統一嘅綱領啊嘛，冇統一嘅戰線啊嘛，你用乜嘢揾到啲友？肯同你傾啫，老實講，學你話齋，湯家華第一個撲佢啦，去北京佢都去啦。 咁你要有利用價值先得㗎。 咁佢係少咗好多。 佢議席啊嘛， 佢就少咗好多，屌佢就係辭職嘛，屌。係啊，同埋嗰班友仔不嬲都傾開㗎啦。 唔 係 咯，屌。 屌嗰班友仔基本上係匯點嘅另一個翻版嚟嘅啫嘛，咩思路啊嗰個係。 係民主思路。 民主思路，屌。 即係已經係家奴嚟㗎啦，使乜稀罕你？ 嗰啲友唔使溝㗎啦，對阿爺嚟講，佢溝咧就溝民主黨。逐步啦，逐步啦就得㗎啦。咁你逐步就蚕食你哋。一方面佢就打压你班友。 强硬派嘅。 强硬嘅。係咪用返我哋嘅国家机器嚟玩柒你班友，出到廉记差佬，係咪跟住玩埋你港大。等你咁撚口响啦。係咪公民抗命啦，最大殺傷力嘅武器啦，又副教授啦，屌。 喂讲起公民抗唔係即係讲起港大呢單嘢啦。即係呢、這个今日好似嘅大公報啊，係嘛？佢寫一篇社論喺度講咧，就係話：喂，點解要處置或者要俾壓力施壓，要處理呢、這個陳文問題啊嘛？ 唔止陳文文啊，其實佢講埋阿戴耀廷 嚇，因為其實佢呢班咧就叫做係佔中嘅功臣嚟嘅。咁佢就話啦：喂，你 ICAC 最近都陸續去即係去會見啊，即係呢啲工黨又好，即係自由黨，唔係即係民主黨又好，即係呢個咩？ 你全部工党又傻晒， 工党又 人哋指名系叫陶君衡、梁国雄嘅， 系系，唔系咁佢之前仲有其他啊嘛，系咁而家最近有呢班人啦，叫外围嘅人啦，即系都揾埋你哋去做调查啦，喂，都叫清算你班人啦，喂，咁你占中嗰班叫功臣，即系叫戴耀廷嗰班，喂，有乜可能唔喐啊？咁样样， 即系话阿爷揭个底牌出嚟俾大家睇咯。 嗯，即系话俾你听，点解要喐呢班人咧？ 雨伞运动，我就抽周永康、黄之锋， 系啦，即系呢班爬入去呢个公民广场嘅 呢个罗冠聪 啊，罗冠聪 系咪显示我哋系对你要系惩罚噶？跟住咧就系廉政公署就揾我同长毛，所以你唔好噏工党民主党，工党民主党冇人认过噶，大佬，我哋估佢哋都揾埋佢嘅咋，不过人哋唔敢出嚟喐佢哋啫。跟住你话我唔喐埋港大？呢个你真系想啊，大哥！ 喂，即系我唔明白。喂，屌你！即系而家大公报啦， 揭埋爷底牌咯，好唔好啊？佢 喂，即系我你而家讲嗰啲嘢，喂，你系连你系连即系律政司都唔敢讲呢嘢，讲埋出嚟。你讲埋袁国强佢心里面嗰句，即系佢做埋袁国强心里面条虫。 唔系，佢应该话咧，我代表中央指示袁国强去做呢啲嘢，或者成个国家机器嚟配合。喺雨傘運動之後嚟喐柒你班友， 誒調翻轉咁睇，喂，而家佢咁樣講咧，就其實收窄緊個打擊面，就話我而家你佔過中嗰啲護從者既往不咎，但問題咧，當日嗰啲咁嘅強硬派出位嗰啲咧，就唔好意思啊，全部都要強硬打壓， 唔係佢都唔係強硬。 我睇完之後咧，其實 都唔算強硬，其實 喂，咁你最重戴耀廷啊嘛，佢講法 我真係有少少光榮喎，仆街其实我已经系退出江湖啦，吴家祥。 即系你个你个指标啦，叫做。 妖，你当 喂大佬啊，你学民思潮学联，咁你喐佢，咁佢大佬啊，佢搞个雨伞运动啦，系咪前线嗰几条僆仔啦，系咪即系企喺最前台嗰啲要打压？咪跟住就我同阿毛，咪跟住就去到呢个港大，喂，屌我哋咪捻劲啊，仆街，系嘛？今日大公报引述啊嘛。系咪？哇！我其实有少少光荣啊，感觉到我而家有少少高兴。 喂，反而而家咧，即系佢完全佢讲呢啲乜嘢咧，佢系唔会数咩城邦派噶，唔会数阿陈云噶，啊！即系呢扎人咧，即系喂，佢哋做嗰啲嘢，乜即系热血公民都全部冇份噶，即系清算就冇呢班友嘅。 啊！洋洋嗰啲都唔见咗嘅。 咁 哇，证明我哋系正义啊！仆街，屌我哋咩？原来大公报嘅社论系代表阿爷。嚟喐柒我，我仲唔撚係？ 唔係咁，咁我又用另一句問，我又另一句用另一個問題問你啦。喂，如果要喐呢班人，喂，法國佬嗰個法國大革命，喂，都係佔中嘅功臣嚟嘅，更加係大功臣，點解你唔清算佢咧？ 即係同一路人咯、 啊。唔係嗱，即係我唔係話篤唔篤灰。嗱，佢最近呢幾日咧，屌，即係佢而家咪係咁，即係呢個工黨啦。咁佢咪系咁啊出呢个 status 啊，喺度即系帮自己即系辩护，就系话我冇督灰啊，吓、啊、呢、這个张超雄啊，吓、啊、郭少杰咧都冇参与认人啊，系认你呢个叫做系阿法国佬出嚟啊咁样样。唔系咁，其实呢个问题咧，我琴日就同阿金英都讲过嘅。咁啊，即系咁呢个节目多啲人听啦，系咪？我都再重复一次啦。喂，大佬，即系如果你话得人督灰嘅，喂你蒙鸠咗面，我点样认得到你啊？第二样嘢，如果系讲督灰嘅话，我唔系你自己有，我点会可以提供到一啲其他人唔知嘅资讯话俾警方听啊？即系话俾你听，督灰嘅嘢只能系自己人做嘅。而点解可能系自己人做，或者系必然系自己人做呢？就系、是、其实呢两条友而家俾人拉咗两个僆仔，一个19岁，一个23岁嘅。喂，其实佢喺庭上面。都用一樣嘢去，即係用嗰啲理由去，即係為自己辯護，就係話因為睇咗因為睇咗網上面有消息，就係話呢個網上呢、這個網絡23條先至受到感召嚟到包圍立法會啊嘛， 先至衝擊立法會。 而唯一一個消息就係你熱血時報嚟嘅，哇！呢、這個即係陳秀慧呢個臭勢，屌你！即係佢而家咧係咁喺度屌呢個即係工黨啊、郭少傑呢班友啊，佢從來佢都冇去為自己辯護過，喂！呢单消息系咪你自己讲出嚟噶？ 所以我觉得当日咧，佢做呢一个嘅打烂玻璃，即系爆破呢一个嘅立法会嘅行动咧，其实系另一翼嘅好重要嘅部署。因为点解咧？那个系龙和道太 Q 啊嘛，你记唔记得？龙和道最后系不能够，即使你系摆咗个散阵啊，都好啊。其实佢系两个做法嘅。因为点解嗱？你唔切，继续喺度拖。咁當然對我哋有損耗啦，但另一方面就係將你個運動抹黑。 喂，嗰個升級之前嘅喎， 係啊，升級之前噶， 係咯 ，exactly 係升級之前啊。因為點解佢要嚟？佢要第一谷喺嗰個抗爭嗰個嘅暴力化啊嘛。 嗯， 因為如果你一路維持一個和平嘅話，當然真係耐你唔撚和噶。 嗯， 你未必會贏，但係你一定唔會輸。 嗯， 但係咧，如果佢打呢個缺口嘅話咧，佢部署一班人借網絡二十三條。就揾一啲傻，唔知係有啲係堅定流啦，唔知係傻嘅，定係還是係鬼嚟噶嘛？去爆呢個立法會玻璃，咁、你跟住嗰啲群眾咪好大嘅反感咯？ 嗯， 係咪？ 嗯， 咁所以篤乜撚嘢灰啫？我成日都唔係好明。 所以篤灰只能夠自己有先篤到 嘅。唔係，同埋最重要嘅問題就係工黨喺度出嚟整幅圖做乜嘢咧？ 唔係佢應該係好似民主黨咁樣樣啦，搞 此地無銀三百兩， 即係有個新即係有人管理 Facebook 咁啊，請嗰啲人咁都要做翻啲嘢㗎。咁呢個時候， 喂 ，clarify 啲乜嘢咧？ 養兵千日咪用咗一招啦， 我都唔知你搞一幅圖嚟做乜嘢 嚇？ 係嘛？喂，我哋花生台，佢個話我哋督阿梁錦祥啦嗰時候，哇，我認啦。你抵撚死啦！ 唔係， 喂，你破壞緊我運動， 我哋都係 督你出嚟啊！ 我哋都係睇嗰翻嗰張網上面嗰張相咋，我哋睇到嘅嘢同其他人睇到嘢完全一樣噶。 啱啊！喂，我哋作為一個 media， 仲要係本土新聞梁錦祥自己嗰個 media。 喂，我哋作為一個 media 去講呢樣嘢，好啦，你話我哋係督，咁我好啦，我咪認咯。 唔係嗰樣嘢都，甚至乎唔係我哋獨家嘅。即係如果嗰樣嘢你獨家嘅，你自己揾出嚟， 唔使用幫佢 clarify 呢個 point。同呢啲人係唔需要咁樣 clarify 嘅，聽我講俾你聽。屌、我咪係咯，喂，等你破壞緊我個運動，明明係和平嘅運動，你幫我惹一把，嚟搞暴力抗爭，跟住掟爛立法會個玻璃，屌我唔撚督你，你黐撚線嘅，我見撚到梁錦祥，我屌柒佢添啊！話俾你聽啦，你做咗咁多年人，喂，你做咗咁多年人，你竟然幫共產黨做爪牙仆街，我唔撚屌柒你啊！ 啊、 所以你唔使使同佢讲话咩 media 嗰啲嘢咧 ，Anthony， 即系不过呢个系你嘅 position 啦，唔系我 position 啦。喂，大佬，你破坏紧我个运动，令到我哋即系俾人哋话我哋嗰个和平抗争系假嘅，我点解唔玩你？如果你俾我早知啊，屌我继续去添啊，扑街屌！所以我咪话工党戆居咯。你 clarify 乜嘢？有乜嘢需要同佢 clarify 大佬系嘛？喂，因为你系张超雄冇接受警察落口供。如果你落得口供嘅话，系啊，呢班人破坏运动噶，我一定喐佢噶，我唔可以俾佢喺度即系破坏我哋成个和平抗争运动，咪讲完咯。 嗯， 你使乜话我冇份啊？呢啲人你自己有份，你都有光荣啦，系嘛？我真系唔系好明啊，所以啫。喂，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啊，口干。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梁家杰。